想放弃和他，却不能说忘就忘掉，强词镇定但泪已满眶。啊，你只当他是做一场戏，试着去将他演完。 我想感情不能勉强，不是互相讨好就好，苦苦哀求其实不能怎样。再说他越是在乎，真的只会让我心里想他。 不是我要故意对你好，只是已经付出，我还能怎么样？难道这样的要求也算高？只要我消失面前，痛苦才不来到。不是我要故意对你好，你可曾明白到我为何要这样？难道真情逃不过煎熬？是你不敢要，还是你根本不需要？

夏花一样绚烂。不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落叶。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，不许此心呀，不许此心呀。 时间的短暂，情缘已尽。

太悲伤的字眼，我只能唱首歌掩饰我的哽咽。爱的恨的都重叠，伤的梦的都危险，我让爱情在街角走远，哭过的双眼总害怕看从前，忍住的想念纠缠我的每天，我们的画面还缺一个永远，我还在排练，如果你说抱歉。 江美琪《面具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如果你说抱歉》，专辑里另外一首同名标题曲还有《抵抗力》呢，这三首歌都是她自己的创作。而江美琪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其实这三首歌呢，说的都是她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。继续来听刘德华《今天》。 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，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，沧海有多广，江湖有多深，曲终人才了解，生命太是近乎情缘，总要过完一生，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，谁没受过伤，谁没流过泪，也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，我不断失望，不断希望，苦自己才笑与你分享，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，如果要飞得高，就该把地平线忘掉，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，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前途漫漫任我闯，幸亏还有你在身旁，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，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那

水木年华的这一首《在他乡》，大家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。而且这首歌的曲作者呢是李健，词作者呢是卢庚戌。李健其实是水木年华的最早成员了，而他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呢，其实都是他单飞之后的，像《传奇》《向往》《风吹麦浪》等等的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，是徐良还有李晟他们俩合作的《I Will Be OK》。 早点、yeah. 我们都刷牙洗脸，我的炸弹出现，为何又黑了一圈？出门后才发现发型先买 Relin、 cool. 我路过车窗前还是镜子前，都会好好端详着我的那本完美侧脸、 okay. 而且要从左边 Oh hello baby baby Oh hello lady lady You have a really nice smile，请看着我的眼睛。 What you say? 这首歌是来自于徐良还有李晟，徐良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，而他呢居然是95后。这首歌听起来呢可以说是让人感觉毫无压力，旋律又上口，所以两个人在合作当中应该也是默契十足的。说真的，我第一次听这首歌里面的女生，觉得完全不像我印象里的李晟，怎么会那么的甜美还有温柔呢？接下来的这一位呢，绝对不能用温柔来形容他了，但是呢，他却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。这是苏芮，跟着感觉走。 轻轻挥洒自己的笑。

在你的手心，也许明天不再相遇。放你的真情在我的衣襟，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。眼前多少艰难，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？眼底藏着秘密，只愿与你同行，要把世界唤醒。放你的名字在我的内心，我们一定会再相聚。放我的歌声在你的记忆，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。眼前多少艰难，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？眼底藏着秘密，只愿与你同行，要把世界唤醒。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，也许明天不再相遇。心在我的衣襟，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。眼前多少艰难，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？眼底藏着秘密，只愿与你同行，要把世界唤醒。相遇， 放我的真心在你手心，这是由陈乐融作词，陈志远作曲的一首歌曲。原唱呢是台湾的歌手，叫做叶欢，而我们刚听到的版本是来自张志成的返场。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啊，这个张志成是梁静茹的表哥。其实在娱乐圈里啊，有很多这样的亲戚团，像成龙、房祖名、齐秦、齐豫等等。接下来听到的是高慧君《爱色》。 说不出它的美，我们洒热狼狈，说不出的滋味。爱是透明的空气里吐着芬芳的玫瑰，爱是散发着香，心碎花瓣远飞，让我一辈子不说后悔。爱是亮丽的，说不出它的美。我们洒热吻别说不出的滋味，就算不再盛开已经枯萎的玫瑰，心碎花瓣也碎，泪碎花瓣也飞，但我却从来不说后悔。爱是慢慢慢慢慢慢的褪去， 情了悟，饶不了自己，守不住的春光，随着四季来来又去，说不出爱的色彩，现在毕卡索的画里，说不出逃脱的感觉，让它来来又去。 慧君的爱色，可能很多人直到听完这首歌啊，还是脑海当中翻不出关于他的任何记忆或者说长相。其实呢，有一首他的歌在 KTV 当中点唱率真的是太高了，就是他和张学友一起合唱的那一首《你最珍贵》，是不是对他的声音有一些印象了呢？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来听许志安《上弦月》。 搭乘的班机一起飞，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，那里冬天会下雪，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？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上弦月，远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？看它慢慢地圆，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远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？等它慢慢地缺，慢慢圆。情人赴今生约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上弦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

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歌啊，但是这个版本应该是我们听到的最冷峻的，但是也是最稳重的一个版本了。这种很清晰的咬字也是展现了蔡琴那种华贵的风范了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陶喆的《小镇姑娘》，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车站看着自己的悲剧。